于磊井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输。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和猴子有着特别密切关系的一位专家，来讲和猴子有着特别密切关系的一些书。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专家朋友，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黄教授。黄教授您好。 刘莎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黄教授，您和猴子的关系特别密切。 对，因为我是研究猴子的，研究很长时间了。 那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两本书啊，也都和猴子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一本呢是《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另外一本呢是《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哎呀，黄教授，这两本书也都和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吧？ 没错， 不仅和猴子有密切关系，和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对，和人也有关系。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呢，这是您写的书。 是的。 然后，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呢，这是您翻译的书。 是。 这本书的作者珍妮·古道尔还是您的朋友。 对，应该是。 所以今天就是围绕着您来说一说和您相关的一些事情。 嗯，好的。 还有和猴子相关的事情。哎，黄教授，谈到了咱们今天说的这两本书啊，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他们认为一些科普书籍，尤其是一些写动物的书籍，包括这两本书当中有那么多的图片的书籍，很多人都认为是给小朋友看的书。给特别小的孩子的一种科普的书，而并不是成年人的看的书。但您知道吗？我翻了这两本书，我觉得其实非常适合成年人阅读。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关于这两本书的阅读的人群？ 嗯，关于这两本书的阅读人群，一个是成年人的，成年人如果喜欢动物的话，喜欢了解这里面的故事，那非常适合他们。第二个的话呢，是学生群体，啊，我想这个。关于这两本书的话呢，小孩子就是比如说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他们就能读里面的故事，认识很多字儿，都已经可以读了。 哎，所以在这儿也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一谈到科普，尤其有图片的这种科普书的话，很多朋友都说那是小孩看的。在这儿跟您强调一下，这两本书至少从刘莎的阅读角度来看，我觉得成人阅读也是特别有趣的，而且那里面我发现好多特别有趣的事儿，再加上这两本书当中啊有好多那个图片呀，清晰度特别高，大家会发现呀，哎，这猴子的一些特别有趣的小细节。 没错，没错，特别是这个《白头叶猴》这本书，这照片不是我拍的 啊，不是您拍的？ 哎，照片不是我拍的，都是一些摄影师们，就是白头叶猴生活在那种环境里面，那种石山环境里面。 嗯。 然后的话呢，这种石山环境呢，就是人可以比较容易接近。啊，再加上白头叶猴长期和人的距离比较近，没有怕人，所以他们都能够拍到很好的照片。 黄教授，我记得啊，在以前和您聊天的时候，您曾经跟我谈到过啊，白头叶猴是您这20多年研究猴子当中啊，就是研究时间最长的一种猴子，也是跟他们感情最深的一种猴子。可是您又特别说了，在我们国家白头叶猴的数量挺少的， 那这么丰富的照片啊，那不是您拍的，那他们怎么能够找到白头叶猴？这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事情呢。 哦，是的，这个白头叶猴在全世界就只有广西崇左才有分布，那全世界的数量也就是不到1000只。当然的话呢，白头叶猴随着人们的保护，它的名气越来越大，所以很多的摄影师们就到白头叶猴生活的环境里面，非常好拍。 哦，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这本书里面到底有没有您拍的图片呢？这本书里的图片非常多，还要再追问一下。 没错，大部分都是摄影师提供的，我的话呢拍的少，因为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忙着去观察，忙着去记录。这个观察和记录的一些工具和摄影的一些工具不是一回事儿。摄影师们，我们看到他们拿的东西，这个长枪短炮，是指这个镜头啊。 嗯， 我们扛不了这些东西。 您已经研究了白头叶猴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本书当中啊，也有非常丰富的照片。那这些照片呢，是为了出这本书集中找摄影师拍摄的，还是说一直在这20多年的过程当中不断搜集和整理的，才有这么多的图片呢？ 啊，说起来的话，这些图片也是，就是，这后面这十几年来说，摄影师们去拍白头叶猴，拍完了之后的话呢，他们都无偿的给我来使用，为我写这本书来用。哪些照片能够说明什么故事，哪些照片说明什么问题，这个无偿的提供给我使用的。 我现在知道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一本啊，摄影师也好，作者也好，大家把对白头叶猴的爱凝聚在一起的一本书。因为您刚才强调都是无偿提供给您的。 是。 有一些动物的照片其实很难拍摄的。 嗯， 在图书出版过程当中，有一些动物的图片也是很多的一些出版社比较挠头的一个事儿，而您现在都是这些摄影师无偿提供给您的。 没错，所以我也很幸运。 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另外一本书，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其实也更是一本凝聚着爱的图书。 没错，在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科学家、志愿者、非专业人士为了某一个物种拯救他们，然后做了大量的工作。 如果要是从这种读者的年龄群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更加适合成年人。黄教授，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这本书如果给小朋友看起来的话，因为字儿太多了，就不太适合了。 是，特别对成年人说，当然也对这个学生，学校里面的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小学从高年级的学生开始，初中生、大学生也都非常适合读。培养一种这个爱护自然、爱护野生动物的这样一种这个意识。 在谈到这本书之前啊，我想黄教授是不是说一说您和珍妮古道尔和这位黑猩猩领域研究的顶级专家的一些交往，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您翻译他这样的一本书呢？ 啊，这个事儿说起来既是一个偶然，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要说起来的话呢，就是我在念初中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好多小朋友都还没出生呢。 您暴露年龄了。 没问题啊，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几乎就没什么书，所以当时的话呢，我就到图书馆里面去借书，结果就借到一本书，叫做《黑猩猩在召唤》。我以为是故事小说。 你没有看到过那一本吗？《黑猩猩重返原野》，这两本应该是一套的。 可能是 啊， 就讲的是珍妮古道尔怎么去研究黑猩猩的。当然，那本书是一本科普的书。 我是在您之后的，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80年代末看到的《黑猩猩重返原野》，让我了解到了有珍妮古道尔这样的一位科学家在研究黑猩猩。 是， 糟糕，我也把年龄暴露了。 所以当时以为还是故事书、故事小说。 那后来呢？ 后来的话呢，那我上大学的学的就是生物专业，然后读研究生学的是动物，哎，这么一直下来。然后到学校里面当老师，当老师的时候，那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大学里面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经常是放一些珍妮古道尔的这个录像带，然后跟学生们说，哎呀，怎么去做研究，怎么样 去观察动物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内容。 黄教授，听您刚才的介绍啊，您好像在这个时候还一直没有真正的和珍妮古道尔本人有过任何的联系呢，是吧？都是看人家的书，都是在崇拜人家，或者是跟着人家的脚印在走。 没错，没错，那时候没有机会。 嗯。 那后来有一次有机会了，也就是我到了博物馆工作了之后，然后的话呢，我就遇到了这个李大光教授，他给我介绍《翻译》这本书，我一看，这个太有缘了。我做的是这个猴子的研究，然后翻译这本书，这个作者是我一直崇拜的。 没错。 那后面的话呢，就有机会跟他接触了。他在北京有一个珍妮古道研究会啊，跟他们有沟通有联系，然后真正跟珍妮古道尔见面是在2012年，为了这本书组织的一个活动。 所以您终于在崇拜了人家这么多年以后 见面了。 但是这本书啊，其实说来还有点遗憾。我觉得黄教授，您看您翻译的这一本书是《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这当中啊也有猴子相关的内容，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动植物。我希望以后有一天您能翻译一本珍妮古道尔的完全写大猩猩、写猴子相关内容的书，我觉得那时候才是您真正的全部的心愿完成了的时候。 我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 好了，我们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说了一些啊关于书的背后的一些故事之后，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分别的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一本呢是《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另外一本呢就是《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黄教授，咱们说了啊，分头来跟大家说，咱们先说第一本，就是您是作者的这本书《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在这本书当中啊，主要介绍了什么内容？因为我想有一些朋友可能看到了这本书，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没有看到，咱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方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的收听。 那么这本书的话呢，主要是介绍我们考察的过程，考察白头叶猴的过程，最开始怎么知道白头叶猴，然后怎么去研究它，从开始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这个布点，怎么组队，然后了解了白头叶猴它的生存的环境，了解白头叶猴的家庭结构，了解白头叶猴的一些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些行为啊，最后的话呢，了解白头叶猴人们对它的喜爱以及白头叶猴的一些这个表现。 除了刚才啊黄教授说的这几点以外啊，如果大家对这种野外科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本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大家了解啊，野外科考的这些专家们他们都干了点什么。老说科考，普通人都觉得这事儿特神秘，但大家看到啊，在这书中黄教授您记录的那些您的吃吃喝喝，考察队员的吃吃喝，还记录了好多关于白头叶猴的吃吃喝。 没错，没错。 所以这也是一本野外科考指南用书。 可以这么说。 不过话既然说到这儿了，黄教授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您看我们大家看这种科考的相关的书啊，很多时候我们看的都是一种科考报告。作为成年人来说嘛，我们可能接触更多的，但是您为什么把这样的一本科考报告，其实这真的就是一本科考报告对吧，给改编了成了这样的一种形式，配了这样大量的图片，而且呢也适合一些中小学生阅读的这样的一本图书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科考报告的话呢可能很专业，就是说很多的科考完了之后要写啊，这个地方有什么物种分布，这个地方它的条件怎么样，这个地方这个降雨量等等等等等啊，这样的报告，那些东西的话呢是作为这个完成一个项目要上交的，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达不到科普的目的。那么像白头叶猴这个物种啊，在我们科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有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它的生存环境，它的家庭结构啊等等等等，那这样的故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图片和文字的形式传达给观众，让大家都能了解它。那这本书的话呢有配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图片的话呢，能够让孩子们让小学生们一眼就能够看得懂，然后从小开始培养他们的热爱动物、热爱环境这样一种这个意识。 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说到了啊，这本书呢它主要介绍了什么样的内容，也说到了这本书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老少 结宜的啊一种书籍的特色，就是年轻人也能看，小朋友也能看，某些专业人士也能看，甚至是那种喜欢野外科考探险的朋友也能看的。 对， 您这是一本全功能书。原来是希望大家从小就能够培养喜爱野生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接下来在这本书当中啊，黄教授，您认为哪些内容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想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吧，可以这么说。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考察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啊，这个考察过程中在那样的石山环境，在那么热的天，那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或者说没有这样的经历的。 嗯，白头叶猴生存的这地方呀太古怪了，人家别的猴子都生活在又暖和食物又多的森林里，这白头叶猴它生活在石山当中，虽然有树吧，树很少。 哎，所以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用什么的方案，用什么的方法去把白头叶猴在这片石山里面的数量给统计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问题。 在石山里统计猴子的数量，我怎么觉得比在森林里统计猴子的数量要容易呢？它好数，它都能看得见呢。 嗯，可是它什么时候出来，然后你怎么统计它不会寄虫了。然后在石山环境里面最大最大的特点是这个悬崖峭壁，然后在这个里面还容易迷路。 您刚才说了啊，您说这个猴子在石山里什么时候出来，这猴子难道还能自己在石头上打洞吗？它不都是在石山上面待着的吗？ 它如果躲在树荫底下，你不是看不着它了吗？ 哦，可以在每棵树底下都派人跟踪，总共石山也没有多少棵树，这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呢？ 石山是根本你就上不去，那悬崖峭壁怎么上了去？只有白头叶猴才能够在上面活动自如。 哦，对对对，哎呀，树也太小了，因为不是那种参天大树嘛。 对，石山上很少参天大树。 对对，所以它这环境 很特殊。 用望远镜统计，您看这样成不成呢？ 是，说我们是带着望远镜的， 红外的、紫外的那些监测。 而且我们走的这个石山呢，还很大的特点是，就是说这个周围是石山，底下是一个。把一个平地圈在中间，那石山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个平地叫做弄。 哦， 那然后呢，石山群就是由这么一个一个的弄组成的。如果你搞不清楚方向，你把方向搞错了，那就越走越深，越走越深。 啊， 那就出不来了。 石山群当中有一个一个的那种坑， 对 对 对对， 对，就是。周围都是大石头，大那垒成的山，就这么一个比较平的地方啊。 对， 哦， 所以我们还得进到那个平地里面，看看四周有没有白头叶猴活动。 环境非常的艰苦。 哎，而就是这是另外的话呢，你怎么进去？先翻过，先爬上去，然后再下去。所以在下去的过程中和在爬上去的过程中都是悬崖峭壁，如果你找不着出来的路了，那你就有可能迷路了，就待在里面出不来了。 看来您必须要找当地的向导才行，要不然不太容易进得去和出得来呀。 嗯，如果我们分成很多组的话， 嗯， 那也没那么多向导，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个经费的问题。 我觉得您的考察有点像西天取经，有很多的艰难险阻。 没错，有很多的故事。所以这里面有几个环节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把它叫做这个水淹奇军。 嗯， 哎，水淹奇军。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啊，晚上就下暴雨了，我们的搭的帐篷是在平地上搭的帐篷， 啊，水全都 对，把我们的帐篷给浮起来了。 哦，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很多，这段前面考察里面就很多。还有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有一段故事是在考察的过程中差点就迷路了，就回不来了。 您当时没带着指南针或者其他一些导航的设备吗？ 指南针没管用，你知道方向， 哦， 但是你找不着，就是。上山和下山的路就是很小一条路， 嗯， 你的再往前可能几十公分 就是血压峭壁， 所以就是找着方向也出不去，这个问题在这儿。 没错， 嗯， 啊，你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唯一有一条小小的路能够慢慢慢慢的走上去，你要找不到那个入口，那你就回不去。 嗯，您刚才说了，在这个考察过程当中有很多让您印象啊特别深刻的事情，前面说了两件事了，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嗯，然后这个水淹七军还有一个啊，还有的话呢，这个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人的经历，我们自己的经历，就是洗了一次泥水澡， 还是和下雨有关是吗？还是掉到河里了？跟 下雨有关，不是掉到河里，是我们在考察过程中那个环境特别特别的热， 嗯， 啊，考察了一个地方以后要把东西都给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嗯， 啊，因为当天考察完了之后，啊，准备搬的过程中突然又是下雨。哎呀，全身都本来全身是很热的，又没有水。那个石山环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缺水，非常缺水。那所以的话呢，这个大家回来以后根本就不要想到我要洗个澡，我要干嘛？不行，拉来的水就只能是拿来吃、喝的，然后漱口刷牙的，就没法洗澡的。所以大家憋了那么好几天了，甚至憋了一个星期就不能洗澡，啊，每天出几身汗，那身上都是发臭的、发黏的。好不容易来了那么场雨以后，本来大家说我要搬东西，要保护好这个一些这个地图啊什么之类的，或者资料啊什么之类的，结果一发现，哎呦，外面下雨了，雨淋在身上里面很舒服了，把那些东西都给忘了，就玩了。 黄教授，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给我们大家的感觉就是您这一次的科考真的可以说是历尽了9981难。 嗯，对。 不过最后应该还是取掉了真经，是不是？ 没错，是。 那在这次科考结束以后啊，还有什么样的内容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哦，那这次科考完了以后，就得到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继续做研究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继续观察这个白头叶猴它的食性，它的这个生活的规律，啊，它的这个什么小猴子什么时候出生的，然后到哪儿去，啊，后面的一系列的研究都是在这个地方开展，嗯，为写这本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就是我们的亲身经历。那么国外的话呢，这本书里面大部分讲的是救助国外的动物，那国外的动物就很多了。那我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参与救护这些工作人员、科学家、普通的人，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执着。比如说他们救护动物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扮成动物的外形。那一个故事就是他们救助美洲鹤，那为了让美洲鹤不是认识人类，而是认识它的亲鸟，人扮成美洲鹤，外面穿一件美洲鹤的衣服，这样的话呢，让美洲鹤从小开始认识那个就是它的亲鸟，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那是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现在也学到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救护大熊猫的时候，这些工作人员都在外面穿一件大熊猫的衣服，尽管它很笨重，但是让大熊猫认识小崽儿，大熊猫的幼崽认识啊，那才是他的父母，而不是把人当作他的父母，那就否则就麻烦了。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黄教授啊，这位动物专家，谈了和猴子有关的书以及和猴子有关的人和事情。今天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